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80，唐纪24，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，神龙元年二月辛亥，帝率百官以上阳宫稳太后起居，自是每十日一往，假银复国号曰唐。郊庙社稷临请，百官旗帜服色文字，皆如永淳以前故事。复以神都为东都，北都为滨州，老君为玄元皇帝。乙卯，奉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高要位，政见大夫同平章事房荣除名，留高州。司礼卿崔神庆留钦州。杨再思为户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西京留守。太后之迁上阳宫也，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。还宴范张柬之谓曰：“今日启功涕泣时也，恐功祸由此始。”元之曰：“元之是则天皇帝久，诈此辞为卑不能忍，且元之前日从公主奸逆，人臣之义也，今日别旧君，亦人臣之义也，虽获罪，实所甘心。”是日初为亳州刺史。甲子，立妃韦氏为皇后，赦天下，追赠后父玄真为上洛王，母崔氏为妃。左拾遗贾诩己尚书以为异姓不忘，古今通治，今中兴之始，万姓永永以观陛下之政，而先望后族，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也。且先朝赠后父太原王，因见不远，须防其见，若以恩治以行，宜令皇后故让，则亦增千冲之德矣。不听。初，韦后生少王重润、长宁安乐二公主，上之迁房陵也。安乐公主生于道中，上特爱之，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，备尝艰危，情爱甚笃。上每闻赤使至，则惶恐欲自杀。后指之曰：“祸福无常，宁失一死，何惧如是？”上常与后私事曰：“一时幸复见天日，当为卿所欲，不相近至。”即再为皇后，遂干预朝政，如武后在高宗之事。还宴范上表以为亦称无忧岁在中馈真吉，书称聘机之臣为家之所，福建陛下每临朝，皇后必施为曼坐殿上，欲闻政事。臣妾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，且以阴成阳为天也，以妇凌夫为人也。福愿陛下览古今之戒，以社稷苍生为念，令皇后专居中宫，至阴教， 勿出外朝干国政。先是胡僧会犯以妖妄由权贵之门，与张易之兄弟善，为后亦重之，即易之诛，复称会犯欲其谋，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赐爵上庸县公，出入宫业，上朔微行幸其社。燕范复表言会犯执所道以乱政，请诛之，上皆不听。初，武后诛唐宗室，有才德者先死，为吴王克之子玉林侯千里贬造无才，有朔县福瑞，故独得免。上即位，立为成王，拜左金吾大将军。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，皆无人葬埋，子孙或流窜灵表，或居囚历年，或逃匿民间，为人拥抱。至是至州县求访其旧，以礼改葬，追复官爵，召其子孙，使之承袭，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。继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，皆召见，涕泣舞蹈，各以亲书袭爵拜官有赐。二张之诛也，洛州长史薛继常为张柬之敬徽曰：二兄虽除，产禄犹在，去草不去根，终当复生。二人曰：大事已定，必由鸡上肉耳，夫何能为？所诛已多，不可复议也。继常叹曰：吾不知死所以。朝议谓武强刘幽求，议谓桓彦范敬徽曰：吾三思尚存，功备终无葬地，若不早图，视其无极，不从。上女安乐公主是三思子重训，上官婉儿宜之女孙也，宜死，莫入掖庭，便会善主文，明习立事，则天爱之。自胜利以后，百司表奏多令参决，即上即位，又使专掌致命，亦委任之，拜为婕妤，用事于中。三思通焉，故党于武氏。又见三思于韦后，引入晋中，赏遂与三思图议政事。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。上使韦后与三思双禄，而自居旁为之点筹，三思遂与后通，由是武士之事复振。张柬之等说劝上诛诸武，上不听。柬之等曰：革命之际，宗室诸礼诸夷略尽，今赖天地之灵，陛下反正，而武士滥官见爵，安堵如故，其远近所望也。远颇益损其禄位以慰天下，又不听。柬之等或俯床叹愤，或弹指出血，曰：主上昔为英王，时称勇烈，吾所以不诛诸武者，欲使上自诛之，以彰天子之威耳。今反如此， 世事已去，知父奈何。上朔微服姓武三司弟，监察御史清河崔皎秘书谏曰：国命初复，则天皇帝在西宫，人心犹有附会，周之旧臣列居朝廷，陛下奈何轻有外游，不察御居之祸？上谢之。三司之党切齿，丙寅，以太子宾客武三司为司空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左散骑常侍乔王重福，上之庶子也，其妃张易之之生，为后误之，赠于上曰：重润之死，重福为之也。由是贬蒲州员外刺史，又改均州刺史，常令州司防守之。丁卯，以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。辛未，项王故让太尉及之政事，许之，又立为皇太帝，项王故辞而止。贾诩，以国子祭酒使平助亲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黄门侍郎之侍中侍为安石为刑部尚书，罢之政事。丁丑，武三司武攸暨故辞新官爵及政事，许之，并加开府仪同三司。立皇子义兴王重俊为魏王，北海王重茂为温王，仍以重俊为洛州牧。三月甲申，至。文明以来，破家子孙解父旧资印，唯徐敬业、裴炎不在免县。丁亥，至。酷吏周兴、来俊臣等，以死者追夺官爵，存者皆留岭南恶地。己丑，以袁术己为中书令。以安车征安平王武攸绪于嵩山，既至，除太子宾客，故请还山，许之。至，萧氏、莽氏皆复旧姓。术士正普司上衣奉御摄敬能，皆以妖望为上所信重。下四月，莫赤以普司为秘书监，敬能为国子祭酒。还宴犯崔玄伟固执不可，上曰：以用之，无容俱改。宴犯曰：陛下初即位，下至云政令皆依贞观故事，贞观中魏征于世南严师古为秘书监，孔颖达为国子祭酒，其普司竟能之比乎？庚戌，左拾以李雍尚书以为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，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，则秦始皇、汉武帝得之矣。佛能为人福利，则梁武帝得之矣。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，亦修人事而已。尊宠此属，何补于国？上皆不听。上即位之日，亦召魏元忠于高要。丁卯，至都，拜魏卫卿，同平章事。贾诩， 以魏元忠为兵部尚书，韦安石为吏部尚书，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，唐修景为辅国大将军，崔玄伟检校义府长史，杨再思检校杨府长史，祝亲明为刑部尚书，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元忠等皆以东宫旧僚包之也。乙亥，以张柬之为中书令。戊寅，追赠故少王重润为懿德太子。五月壬午，遣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。至，五世三代会，奏事者皆不得犯。已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，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、武三思、郑普思等十六人，皆为立功之人，赐以铁券，自非反逆，各数十死。癸巳，敬辉等率百官上表以为，五运迭兴，势不两大，天授革命之际，宗室诸篡殆尽，岂得与诸武并封？仅天命维新，而诸武封建如旧，并居京师，开辟以来未有私礼，愿陛下为社稷计，顺遐迩心，降其王爵，以安内外。赏不许。敬辉等为武三思之谗，以考公员外郎崔实为耳目，似其动静。实见上亲三思而忌辉等，乃悉以辉等谋告三思，反为三思用。三思引为中书舍人，实人师之孙也。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正因阐释二章，二章败，贬宣州司事参军。作赃亡入东都，司业武三思。初见三思，哭甚哀，继而大笑。三思素贵重，甚怪之。因曰：始见大王而哭，哀大王将戮死而灭族也，后乃大笑，喜大王之得因也。大王虽得天子之意，比五人皆具将相之权，胆略过人，废太后如反掌。大王自是侍卫，与太后熟众，比五人日夜切齿，与啮大王之肉，非尽大王之足，不足以快其志。大王不去此五人，危如朝露，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，此因所以为大王寒心也。三思大悦，与之登楼，问自安之策，引为中书舍人，与崔实皆为三思谋主。三思与韦后日夜赠辉等云：事功专权，将不利于社稷，上信之。三思等因未上画策，不若封辉等为王，罢其政事，外不失尊宠功臣，内实夺之权，上以为然。甲午，以侍中齐公敬辉为平阳王，桓彦范为扶阳王，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，南阳公袁术己 为南阳王，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伟为博陵王，罢之政事，赐金帛鞍马，令朝朔望，仍赐宴饭姓韦氏，与皇后同级。寻又以玄伟检校益州长史，指都督事，又改凉州刺史。三司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，不复武士者斥之，为武王所主者复之，大权尽归三司矣。武王之请削武士诸王也，求人为表，众莫肯为。中书舍人岑曦为之，与甚讥切。中书舍人掩饰必垢，赐当独表，辞色名利。三司既得志，悉改秘书少监，出垢为润州刺史。益州刺史赵履温还宴范之七兄也，宴范之诸二章，称吕温欲其谋，召为司农少卿。吕温以二婢为宴范，即宴范罢政事，吕温复夺其婢。上加宋景中职，吕谦黄门侍郎。武三司常以事主景，景正色拒之曰：金太后既父子明毕，王当以侯就地，何得上干朝政？独不见产禄之事乎？以为安石兼检校中书令，魏元忠兼检校侍中，又以李湛为右散骑常侍，赵承恩为光禄卿，杨元衍为卫尉卿。先是元衍之三司进用事，请弃官为僧，赏不许。敬辉闻之，笑曰：使我早知，劝上许之，昆去湖头，岂不妙哉？元衍多须泪壶，故挥戏之。元衍曰：功成名遂，不退将危，此乃由衷之请，非徒然也。挥之其意，俱然不悦。即挥等得罪，元衍独免。上官婕妤劝韦后习则天故事，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，又请百姓年二十三为丁，五十九免役，改役制度以收十望，至皆许之。癸卯，至蒋朱武梁王三司为德靖王，定王幽冀为乐寿王，河内王义宗等十二人皆降为公，以验人心。贾臣以唐修景为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。窦卢亲望为右仆射。六月壬子，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岳充灵武军大总管，以备突厥。癸亥，命右仆射窦卢亲望有军国重事，中书门下可供平章。先是仆射为正宰相，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。武前决朝政，武后决省事。至是亲望专为仆射，不敢遇政事，故有事命。事后专拜仆射者 不复为宰相矣。又以韦安石为中书令，魏元忠为侍中，杨再思检校中书令。丁卯，复孝敬皇帝于太庙，号懿宗。戊辰，洛水邑，留二千余家。秋七月辛巳，以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西京留守如故。特进汉阳王张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，以为以柬之为襄州刺史，不知州事，即全奉。河南北十七州大水，八月戊申，以水灾求直言。又为纪曹参军西河宋务光上书以为，水因类臣妾之相，恐后庭有干外朝之政者，以杜绝其盟。今淋雨不止，乃必房门以攘之。致使李相为房门为宰相，言朝廷使之谢礼阴阳也。有太子国本，以早则贤能而立之。有外戚太盛，如武三思等，以解其机要，后以禄赐。有正普司摄敬能，以小计窃大位，亦朝政之度也。书奏不行。壬戌，追立妃赵氏为恭皇后，孝敬皇帝妃裴氏为哀皇后。九月壬午，上祀昊天上帝，皇帝祈于明堂，以高宗配。初，上在房陵，周司制约甚急。刺史河东张之简、灵昌崔敬嗣读黛玉以礼，恭己封禅，上得之。擢之简自贝州刺史为左卫将军，赐爵范阳公。敬嗣已卒，求得其子汪，嗜酒，不堪离职，除五品散官。改葬上洛王为玄真，其遗皆如太原王故事。癸巳，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巨源，罢为礼部尚书，以其从父安石为中书令故也。以左卫将军上归吉楚讷兼检校太府卿。楚讷娶武三思之妻子故也。冬十月，命唐修景留守京师。癸亥，上幸龙门，乙丑，列于新安而还。辛未，以魏元忠为中书令，杨再思为侍中。十一月戊寅，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帝，皇后曰顺天皇后。壬午，上与后夜谢太庙，赦天下。项王、太平公主加十封，皆满万户。己丑，上御洛城南楼，管颇寒湖系。清元尉吕元泰上书以为，谋时寒弱，何必裸身挥水，鼓舞渠路以所之。书奏不纳。人吟，则天崩于上阳宫，年八十二。一至，去帝号，称则天大圣皇后。 王萧二族及褚遂良、韩苑、柳氏亲属皆赦之，上居梁安，以魏元忠设冢宰三日。元忠素负忠直之望，中外赖之，武三思惮之，矫太后遗志，未遇元忠，赐十封百户。元忠捧至，感业涕泗。见者曰：“是去矣。”十二月丁卯，上使御同明殿见群臣。太后将合葬乾陵。几世中严善思上书以为：“乾陵玄宫以石为门，铁固其缝，今起其门，必须捐凿。神明之道，体上幽玄，动众加工，恐多精毒。况合葬非骨，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，未尽已降，实有何者？望于乾陵之旁，更则极地为陵，若神道有之，幽徒自当通会，若其无知，何知何意？”不从。是岁，户部走天下户615万，口3714万右基。二年春正月戊戌，以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中书侍郎余维谦同平章事。闰月丙午，至太平、长宁、安乐、宜城、新都、定安、金城公主，并开府，至官署。武三思以敬辉、桓彦范、袁树己尚在京师，祭之。乙卯，初为华、明、豫三州刺史。赐文香僧万回号法云公。甲戌，以突骑师酋长乌志乐为怀德郡王。二月乙未，以刑部尚书为聚元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仍与皇后续宗族。丙申，僧会范等九人并加五品阶，赐爵郡县公。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阶，除国子祭酒同正。摄敬能加金子光禄大夫，选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20人为十道巡查使，委之查吏府人，见贤职狱。二年一代，考其功罪而进退之。益州刺史魏人江师度、礼部员外郎马怀素、殿中侍御史林章袁前耀、监察御史凌昌卢怀慎、魏魏少卿、抚阳李杰皆御焉。三月甲辰，中书令韦安石罢为户部尚书，户部尚书苏圭为侍中，西京留守。圭挺之父也。唐修景致仕。初，少府建成，弘农宋之问，及帝兖州司仓知训，皆作赴会张易之贬岭南，逃归东都。逆于友人光禄卿、驸马都尉王统角家。统角及武三思及韦后所为，每与所亲言之，则切齿。知训于连下闻之，密遣其子谭及升教书郎李圈告三思， 欲以自赎。三司使谭圈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告同角与洛阳人张仲之、祖延庆、武当城寿春、周景等前节壮士谋杀三司，因乐兵易却，废皇后。上命御史大夫李成家、监察御史姚少之按其事，又命杨再思、李乔为聚元参宴。众之言三司罪状，是连公捆。再思聚元扬昧不听，乔与少之命反接宋玉，众之还故，言不已。少之命抓之，折其臂。众之大呼曰：“吾以负汝，死当送汝于天。”庚戌，同角等皆作斩，即没其家。周景亡入比干庙中，大言曰：“比干古之忠臣，知无此心。三司与皇后淫乱，轻危国家，行当枭首都市，恨不及见耳。”遂自警。知问知训谭圈祖雍并除京官，加朝散大夫。武三司与韦后日夜赠敬辉等不已，复左迁辉为郎州刺史，崔玄伟为均州刺史，桓彦范为亳州刺史，袁树己为颍州刺史。与辉等同立功者，皆以为党与作贬。大治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2000余人，宦官超迁7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1000人。魏元忠自端州还为相，不复抢见，为与时抚养，中外失望。孙早为袁楚客致书袁忠，以为主上心服绝命，唯心绝德，当尽君子退小人，以兴大化，岂可安其荣宠寻默而已？今不早见太子，则失父而辅之，一失也；公主开府至辽蜀，二失也。重掌资衣，使游走全门，借势纳禄，三失也；排忧小人，盗窃品质，四失也。有司选进贤才，皆以获取事求，五失也。宠进患者，待满1000人，为掌乱之阶，六失也。王公贵戚赏赐无度，敬为持米，七失也。广治员外官伤财害民，八失也。新朝宫女得自便居外，出入无尽，交通请业，九失也。左道之人迎获主听，盗窃禄位，十失也。凡此十失，君侯不正，谁与正之哉？袁忠得书，愧谢而已。夏四月，改赠后父韦玄贞为封王，后四弟皆赠郡王。己丑，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3品李怀远致仕。处事为越将上书告武三司前通功业，必为逆乱，上大怒，命斩之。黄门侍郎宋景奏请推案，上亦怒，不及整金， 洗履出侧门，谓景曰：“朕未已斩，乃由魏也？”命促斩之。景曰：“人言宫中私于三司，陛下不问而诛之，臣恐天下必有窃意，故请按之，赏不许。”景曰：“必欲斩越将，请先斩臣，不然臣终不敢奉诏。”上怒少解。左御史大夫苏祥、给事中徐坚、大理卿长安尹思真皆以为方下行路有违时令，上乃命与帐刘岭南。过秋分一日，平晓，广州都督周仁轨斩之。御史大夫李成嘉赴武三司，抵尹思真于朝。思真曰：“公复会奸臣，将图不轨，先除忠臣也。”成嘉怒，合奏思真，初为青州刺史。或谓思真曰：“公平日讷于言，即廷谪成嘉，何其敏也？”思真曰：“吾不能明者，击之则明。成嘉视威权相凌，仆亦不受屈，亦不知言之从何而至也。”武三思误宋景，出之检校贝州刺史。五月更申，葬则天大圣皇后于乾陵。武三思使正音告朗州刺史敬辉、亳州刺史韦彦范、襄州刺史张柬之、颍州刺史袁树己、均州刺史崔玄伟与王同角通谋。六月戊寅，贬辉崖州司马，彦范双州司马，柬之新州司马，树己窦州司马，玄伟白州司马，并员外制，仍常任，削其勋封，复彦范姓还氏。初，韦玄贞留钦州而卒，蛮酋宁成基兄弟逼娶其女，其崔氏不与，成基等杀之。及其四男荀、浩、栋、此，上命广州都督周仁轨将兵二万讨之。成基等亡入海，仁轨追斩之，以其首祭崔氏墓，杀掠其部众殆尽。上喜，加仁轨镇国大将军，充五府大使，赐爵汝南郡公。韦后隔连拜仁轨，以复视之。即韦后拜仁轨，以党羽诛。秋七月戊申，立魏王重俊为太子。太子姓明果，而官属率贵有子弟，所为多不法。左庶子姚挺屡谏不听，挺熟之弟也。丙寅，以李峤为中书令。上将还西京。辛未，左散骑常侍李怀远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充东都留守。武三思因令人书皇后会行，绑于天津桥，请加废黜。上大怒，命御史大夫李成嘉穷和其事。成嘉奏言，敬辉、桓彦范、张柬之、袁树己、 崔玄伟使人为之，虽云废后，实谋大逆，请族诛之。三司又使安乐公主赠之于内，侍御史正因言之于外，上命法司洁净。大理丞三元李朝隐奏称，徽等未经推居，不可拒就诸夷。大理丞裴谭奏称，徽等以据制书处斩即墨，不应更加推居。上以徽等常赐铁券，许以不死，乃长留徽于琼州，宴饭于让州，简之于双州，庶几于环州，玄伟于古州。子弟年16以上，皆留领外。擢程家为金子光禄大夫，进爵襄武郡公，谭为刑部尚书，出李朝隐为文喜令。三司又讽太子上表，请移徽等三族，上不许。中书舍人崔实说三司曰，徽等翌日北归，终为后患，不如遣使矫治杀之。三司问谁可使者，实见大理正周利用，利用先为武王所误，贬嘉州司马，乃以利用设右台侍御史，奉使领外。必至，简之玄伟已死，与宴饭于贵州，令左右附之，夜于竹茶之上，肉尽至骨，然后杖杀，得灰寡而杀之。庶几素服黄金，利用逼之，食饮也革之，仅数生不死，不生毒愤，剖地爪甲殆尽，仍垂杀之。利用还，擢拜御史中丞。薛稷敞累贬儋州司马，引要死。三司既杀武王，权倾人主，常言我不知代奸何者谓之善人，何者谓之恶人，但与我善者则为善人，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。时兵部尚书宗楚客，将作大将宗晋卿、太傅卿及楚讷、鸿胪卿甘元简，皆为三司羽翼。御史中丞周利用、侍御史冉祖雍、太仆丞李俊、光禄丞宋之训、监察御史姚少之，皆为三司耳目，十人谓之五狗。九月戊午，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薨。初，李峤为吏部侍郎，欲述私恩，再求入相，奏大至员外官，广引贵士亲识，继而为相，权衡失序，府库减耗，乃更表言滥官之弊，且请逊位，赏未遇不许。冬十月己卯，车驾发东都，以前检校兵州长史张仁苑、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。戊戌，车驾至西京。十一月乙巳，赦天下。丙辰，以蒲州刺史窦从一为雍州刺史。从一，德玄之子也，出名怀真， 必皇后附会，更名从一，多产妇权贵。太平公主与僧寺争辇镫，雍州司户李元洪判归僧寺，从一大惧，即命元洪改判。元洪大署判后曰：“南山可疑，此判无动，从一不能夺。”元洪，道广之子也。初，秘书监正普司纳其女于后宫，监察御史灵昌崔日用合奏之，尚不听。普司聚党于雍齐二州谋作乱，事决，西京留守苏归收系，穷治之。普司妻第五世以诡道得幸于皇后，上敕归勿至，即车驾还西京，归廷政之，上一归而又普司。侍御史范进忠进曰：“请斩苏归。”上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归为留守大臣，不能先斩普司，然后奏闻，使之荧惑圣听，其罪大矣。且普司反状明白，而陛下屈位深礼，臣闻王者不死，待为是乎？臣愿先赐死，不能北面是普司。”魏元忠曰：“苏归长者，用刑不枉，普司法当死。”上不得已，戊午，留普司于儋州，余党皆伏诛。十二月己卯，突厥莫绰寇鸣沙，灵武军大总管沙诈忠义与战，军败，死者六千余人。丁巳，突厥进寇元会等州，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，免忠义官。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以突骑师乌至勒牙帐以军事。天大风雪，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至勒语，久之雪深，元振不宜足，乌至勒老不生寒，会罢而卒。其子梭葛勒兵将攻元振，副使御史中丞谢婉知之，劝元振夜逃去。元振曰：“吾以诚心待人，何所疑惧？且身在寇亭，逃将安适？”安卧不动。明旦入窟甚哀，梭葛感其意，待元振如初。戊戌，以梭葛袭袜路州都督怀德王。安乐公主恃宠骄恣，卖官鬻狱，恃轻朝野，或自为智斥，掩其文，令上属之，上笑而从之，竟不是也。自请为皇太女，上虽不从，亦不谴责。景龙元年春正月庚戌，至以突厥莫绰寇边，命内外官各进凭突厥之策，又补缺卢府尚书以为系胡月礼月敦师书为晋元帅，杜预设不穿闸，见平无之勋，是之忠权智谋，不取一夫之勇。如杀诈忠义，骁将之才，本不足以当大任。又 鸣沙之役，主将先逃，一正邦县，赏罚记名，敌无不服。有滨州刺史以惊责其人，使之搜足胜几资粮，来则遇之，去则备之，去遂四方旱灾，未易兴师，当里内以及外，随近以来远，似仓廪实，士卒练，然后大举以讨之，赏善之。二月丙戌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以乾陵祈雨，继而雨降，上喜，指赴武氏崇恩庙及号陵顺陵，因名封王庙曰包德，陵曰荣仙。又召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。太常博士杨福曰：“太庙皆取七品以下子为斋郎，今崇恩庙取五品子，未知太庙当如何？”上命太庙一准崇恩庙。福曰：“以臣准君，犹为见逆，况以君准臣乎？”上乃止。庚寅，敕改诸州中兴四冠为龙兴，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。又补缺全若讷尚书以为天地日月等字，皆则天能事，贼臣敬辉等轻稳前规，今虚之无益于纯化，存之有光于效力。又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，并以贞观故事，岂可尽舍母仪，远尊祖德。书奏，首至褒美。三月庚子，吐蕃遣其大臣西勋热入贡。夏四月辛巳，以上所养雍王首里女金城公主弃吐蕃赞普。五月戊戌，以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，以备突厥。上以岁汉古贵，召太府卿及楚讷谋之。明日，武三思使之太史事加设至中奏。是夜，聂提入太微宫，至帝座，主大臣宴见纳忠于天子。上以为然，敕称楚讷忠诚，撤于玄相，赐衣一席，帛六十段。六月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姚希道讨缉使、监察御史晋昌唐九征及姚州叛蛮，破之，斩获三千余人。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，悟之，特进德靖王武三思游祭太子。上官婕妤以三思故，每下至敕推尊武氏。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重训常领武太子，或呼为奴。重训又叫公主言于上，请废太子，立己为皇太女。太子饥不能平。秋七月辛丑，太子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作、将军李思冲、李成况、独孤一、沙诈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计，兵三百余人，杀三司重训于其地， 并亲党十余人。又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喜分兵守攻城朱门，太子与多作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，寇阁所上官婕妤。婕妤大言曰：“观其意欲先所婉儿，赐所皇后，赐及大家。”上乃与韦后、安乐公主、上官婕妤等玄武门楼以避兵锋，使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以自卫。杨再思、苏归、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、左卫将军吉楚讷拥兵二千余人屯太极殿前闭门自守。多作先至玄武楼下，欲升楼，素未拒之。多作与太子狐疑按兵不战，即上问之。公为令石城杨思绪在上策，请击之。多作绪与林中郎将野忽立为前锋总管，思绪挺刃斩之，多作军夺气，赏巨诈抚慰多作所将千骑曰：“汝辈皆朕宿卫之士，何谓从多作反？苟能斩反者，勿患不富贵。”于是千骑斩多作成况依之忠义，余众皆溃。成王千里、天水王喜攻右延明门，将杀宗楚客及楚瑞，不克而死。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，至护溪，能主者才数人，弃于林下，为左右所杀。上以其首献太庙及祭三司重训之旧，然后消之朝堂。更成王千里姓曰傅氏，同党皆伏诛。东宫辽属无敢进太子师者，为永和县丞宁家绪解衣裹太子首嚎哭，贬兴平城。太子兵所经朱门守者皆作留，为氏之党奏请西诛之。赏更命法司推断。大理卿宋长正为中曰：“大狱始决，人心未安，若复有改推，则反责者众矣。”赏乃止。以杨思绪为银青光禄大夫，行内常事，癸卯赦天下，赠武三司太尉梁宣王，武重训开府仪同三司鲁中王。安乐公主请用永泰公主故事，以重训墓为陵，几世中卢灿伯之以为永泰氏出特恩，今鲁王主序不可为比。上首斥曰：“安乐与永泰无异，同学之意今古不殊。”灿又奏：“陛下以西夏之爱益及其夫，岂可使上下无变，君臣一贯哉？”上乃从之。公主怒，出灿为陈州刺史。相议为襄阳袭玉，闻安乐公主求为太女，叹曰：“ 梅福姬妾王氏独何人哉？乃上书请立太子，言甚深切。太平公主欲表为谏官，欲耻之，逃去。八月戊寅，皇后及王公以下表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，改玄武门为神武门，楼为至圣楼。宗楚客又率百官表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天义圣皇后，赏并许之。初，右台大夫苏享至太子崇俊之党，求有引相王者，享密谓之深礼，尚乃不问。自是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赠相王，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及太平公主，云与崇俊通谋，请收复治愈。上诏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志忠使居之。志忠泣曰：“陛下富有四海，不能容一弟一妹，而使人罗之害之乎？项王昔为皇嗣，故请于则天，以天下让陛下，累日不食，此海内所知，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？上素有爱，遂请其事。”又补缺俊仪吴京，闻祖雍之谋，上书以为：“自文明以来，国之运作不绝如现，陛下隆兴，恩及九族，求之障海，生之阙庭，况项王同气至亲，六合无二，而贼臣日夜联谋，乃欲陷之极法，祸乱之根将由此始。夫任以权，则虽疏必重，夺其势，则虽亲必轻。自古违信异姓，猜忌骨肉，以复国亡家者，几何人矣？况国家之业无几，陛下登基未久，而一子以弄兵受诛，一子以迁为远窜，唯于一地朝夕左右，尺步抖擞之机不可不慎，轻盈之师良可畏也。项王宽厚恭谨，安恬好让，故经武为之事，竟免于难。初，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权，异常愤郁，即太子崇俊起兵，欲元忠子太仆少卿生于永安门，协以自随。太子死，并为乱兵所杀。元忠扬言曰：“元鄂已死，虽鼎祸何伤，但惜太子允默耳。上以其有功，且为高宗武后所重，故事不问。”兵部尚书宗楚客、太傅卿及楚讷等共证元忠，云：“与太子通谋，请移其三族。”至不许。元忠惧，表请解官爵，以散至桓帝。丙戌，上首敕听解仆射，以特进其功致仕，仍朝朔望。九月丁卯，以吏部侍郎萧志忠为黄门侍郎，兵部尚书宗楚客 为左卫将军，兼太府卿及楚讷为太府卿，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余为谦，罢为国子祭酒。庚子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宗楚客等引右卫郎将姚廷云为御史中丞，使合奏魏元忠以为侯君集设计元勋，及其谋反，太宗就群臣起其命而不得，竟流涕斩之。其后房遗爱、薛万彻、齐王佑等为逆，虽复义亲，皆从国法。元忠功不待君籍，身又非国戚，与李多作等谋反，难入逆徒，是以赤足诬公，但有朋党誓词营救，以获圣听，陛下仁恩，欲掩其过。臣所以犯龙鳞侮圣意者，正以事关宗社耳，上颇然之。元忠作系大礼，贬衢州司马。宗楚客令给事中冉祖雍奏言，元忠既犯大逆，不应出左衢州。杨再思、李峤亦赞之。上谓再思等曰，元忠驱使日久，朕特金荣致命而已，岂容硕改？轻重之权应自朕出，卿等贫奏，殊非朕意。再思等惶惧拜谢。监察御史袁守一复表谈元忠曰，崇俊乃陛下之子，尤加昭献，元忠非勋非妻，焉得独漏言行？贾臣又贬元忠误川尉，请之。楚客又令元守一奏言，则天昔在三阳宫不遇，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，元忠密奏以为不可，此则元忠怀逆日久，请加言诸。上谓杨再思等曰，以朕思之，人臣事主必在一心，其有主上小疾，俱请太子之事，此乃仁杰欲述私恩，未见元忠有失。守一欲借前世以献元忠，其可乎？楚客乃止。元忠行至涪陵而卒。银卿光禄大夫上雍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会范于东都做圣善寺，长乐坡做大相，府库为之虚号，上及为后皆重之，事清内外，无敢指目者。戊申，是御史魏传公发起监赃40余万，请至极法，上欲诱之。传公曰，行赏国之大事，陛下赏以忘家，岂宜行所不及？上乃削处会犯，放于家。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俭等有宠于安乐公主，纵暴不法。传公奏请诛之，御史大夫窦从一惧，故止之。时宦官用事，从一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，物见送者无虚，必屈家承接。 以杨再思为中书令，韦巨源及楚讷并为侍中。壬戌，改左右羽林千骑为万骑。冬十月丁丑，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充朔方道大总管，以击突厥，必至卢以退，追击大破之。习义馆内教苏安衡金高好奇，太子重俊之诸武三思也，安衡自言此我之谋，太子拜或告之，勿淫伏诛。十二月乙丑朔，日有食之。是岁，上遣使者分道以江淮赎生。中书舍人房子李毅上书谏曰：江南乡人采捕为业，鱼鳖之利离源所资，虽云雨之思有沾于墨利，而生成之会未洽于平人，何则？江湖之饶，声誉无限，府库之用，之功一单，费之若少，则所计何成？用之倘多，则长之有缺，在其整物，岂若忧人？且欲生之徒，唯利是事，前刀日至，亡骨年资，失之一朝，赢之百倍。未若回救赎之前物，减贫无之遥负，活国爱人，祈福胜彼。